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两宗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农场道去荃湾近蒲岗村道中快线亦都有意外，不过刚刚清理好，现在车龙仍然排到过去九龙湾港铁站，同时亦都影响到清水湾道立平石系车多，龙尾排到上去彩云村。跟住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正常，慢线落湾仔多车啲，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只系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咧，仍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清风街。东区走廊落中环咧，亦都有啲车龙噶，龙尾去到和富中心。咁另外咧，現時咧，因為中環有公眾活動，喺花園道嘅車輛咧都係唔可以左轉入去皇后大道中，受影響嘅巴士同埋小巴路線咧需要改道行駛。咁另外咧，一帶咧仍然都係車多繁忙嘅，駕駛人士請你盡量避免揸車前往中環一帶。喺九龍區方面咧，龍翔道去荃灣近黃大仙中心一段都係車多，龍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一段仍然都系车多，龙尾去到丁九。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喺呢个新时代，我张智霖同你哋一起迈向未来。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新嘅智能身份证加入咗好多先进嘅防伪特征同埋多重保障，更加安全可靠。用新的智能身份证过医道，不用再插卡，就咁摆张身份证在阅读器上面就得噶啦，出入境会更快更方便。新智能身份证，见证新时代，稳步创未来。 成日讲这个世界冇话冇咗边个唔得，在音乐的世界入边冇咗佢哋真系唔得。 如果没有你， 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 ,Eric, 燕卿骚动音乐全新环节。冇咗你唔得，我哋同你走访音乐圈嘅重要人物啦。 学界超声道。 Hello, 大家好，我叫做叶锦成，咁我係嚟自何明华会读银禧中学嘅，咁今年就係读中四啦。咁我其实係做一个演员嘅，由中一到中三呢我都係参加校际戏剧节。咁呢我喺上一年同埋前一年呢就喺2017年、2018年嘅校际戏剧节呢都拎咗杰出演员奖同埋最佳剧本奖嘅。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米老迪，如果有机会，你想同波盛去边度旅行呢？ 我会拣同佢去西藏。我觉得你应该系可以苦行嗰啲人嚟嘅，即系可以爬山啊嗰啲，都应该冇问题嗰啲嚟嘅。 Hello， 我系米老迪。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盛，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晏昼时间2:09播一报天气先。 外面温度29度，相对湿度89%。 好，报埋紫外线指数啊！ 紫外线指数啊，望唔切喎，咁突然嘅你 系6， 边度啊 ？UV 啊，六啊， 我呢度打质睇唔到， 强度系属于高。 系喎，报埋呢个 AQHI 啊，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 系啊，喺1:00嘅时候啊，佢括住啊，写住系由2啊括弧低至到3括弧低， 系，咁啊，大家留意个天气变化吓。 你听过啲咩咧？ 好少有电台主持会报紫外线指数，不过我哋以后都永远报紫外线指数啊，我哋净系报紫外线指数 UV 系啦，而家即系截至2:00啊，系6。括弧高 系啦， 系啦， 好啦，咁啊，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我系等车阿一， 我系唔知道上唔上波城， 我哋加埋系唔知道上唔上，唔知道上唔上波城，我哋加埋系唔知道上唔上驾车等车嘅波城同阿一。好啦，今日有个题目嘅，呢个系一个人生嘅选择题啊，究竟上唔上波城呢？就我哋要问下呢位嘅听众啦，或者问下呢位主持人，究竟发生啲咩事呢？咁啊呢排放工咧都2:00啦，咁大部分时间咧唔系阿斌师兄就系阿凌师兄咧兜我落去呢个嘅旺角嗰度就转呢个嘅小巴或者巴士嘅，咁翻我屋企嗰头咧就港岛东啦，就可以转两架嘅可以有两个嘅选择啦，第一个咧就系有架红 van 啦。即系 系咪去 去到筲箕湾？ 筲箕湾就去到， 去到筲箕湾，系啦，去到筲箕湾。咁另外有一架咧，就系N122，亦都系去到筲箕湾嘅，系啦。咁我大概 time 过嘅时间咧，N122咧就大约半个钟头多些少啦，而红 van 就20分钟内嘅车程嘅。咁但系个分别喺边咧？就系红 van 咧，佢嗰个叫做开嘅次数或者佢嗰个开嘅时间咧，就好唔稳定嘅。 嗯， 有时系冇红 van 添嘅，直情。咁所以就睇你好唔好彩啦。而呢个嘅N122咧，去到我嗰个喺旺角等嗰个站咧，就大约系搭3啦、搭半啦、搭9同埋搭正嘅，即系每15分钟一班啦。好啦，寻日咧落到去嗰个巴士站咧，就大概40分左右。咁即系换言之啊，我大约应该系等5分钟咧，就可以上到嗰架巴士啦，因为佢搭9会嚟到嘛。 系 好啦，沿途咧就冇呢个嘅筲箕湾嘅红 van， 咁所以寻晚咧我系唔使谂噶啦，一定系筲箕湾嘅红 van。等咗5分钟之后，冇巴士出现。 嗯， 而呢个时候咧，去西环嘅红 van 咧。就陆陆续续咁开出啦，大概5分钟开咗一班，5分钟开一班嘅。咁去西哇走音添，去西环嗰架红 van 咧就会经铜锣湾嘅，即系佢写住啦，我未坐过去写就会经铜锣湾。咁所以咧，你系可以去到铜锣湾之后咧， 再转 的士， 系过咗海先， 或者过咗海转其他嘅小巴， 系 又或者系嚟过一架咧。去小西湾嘅通宵巴士， 小西湾系咪你都要再转嘅？ 都要嘅，由于佢系会喺呢个嘅如果冇记错，佢喺维多利亚公园嗰度咧，就会上呢个东区走廊，咁、然后就直入呢个嘅小西湾，所以就唔会经我屋企嗰头嘅。好啦，问题嚟啦，究竟当你等咗咁耐嘅时候，而你见到有其他嘅选择，究竟啊，你系会跳车？即系跳下转下西环嘅小巴，转、去到铜锣湾转车啊，定系继续等咧？ 几长话等咗系？ 我谂我嗰阵时都等咗10分钟噶啦。嗱，理论上搭9会有一班车嘅，但间唔中佢可能搭10先嚟。 嗰阵时就已经挨近搭9噶啦， 挨近过咗搭9噶啦，系啦，即系搭9嗰班车上唔到啦。 我谂我会 keep 住继续等。 系个原因系 个原因系觉得我等咗咁耐咧，我冇理由转小巴。如果转我一早转啦， 系 我而家先嚟转，我咪蠢咗咯。 哎呀， 你明唔明我？ 我明， 你明嗰样嘢嘛？如果转我一早转啦，而家先转，咁我头先做咩唔转啫？跟住觉得既然系等，我就坚持继续等。 你系企呢个位嘅， 企呢个位等自己好过啲。 好啦，我寻日 time 过嘅， 我是 miss 咗，即系走咗一架嘅去小西湾嘅通宵巴士啦，再加三至四架嘅西环嘅小巴。 小巴， 我都系同你同一个谂法，而且呢个谂法咧，当你去到越后咧，系会越动摇嘅。咩叫越动摇呢？就系、是、哇，等咗咁耐都未有嘅，不如算啦， 我 上小巴系啦，但系又好快动摇翻去，唔系、哦，我等咗三个字咯。 咁我头先做咗啲乜嘢？ 究竟我头先做咗啲咩？你会觉得越嚟越唔抵啊！所以我都系坚持等，最尾系去到三点钟咧， 哇！ 先至有嗰架嘅去筲箕湾嗰架嘅通宵巴士嘅。 同埋咧，即系好得意嘅人生嘅嘢就系，我相信你等车一定试过。譬如以你头先个例子。好多时候都当你选择咗个转态嘅时候，你原本个选择就会出现噶啦。然后每一次咧，你过往历史嘅经验就系、是，因为你嘅小巴始终你要再转车啊嘛，系烦啲。可能你以前都试过无数次，我一选择咗一个烦啲嘅方法咧，我原本个 choice 会出现。经历咗咁多次之后，我决定我今次一定要坚守， 系 我就要打 你。你用呢个人生嘅概念系咪啊？ 系系啊，我唔想令 自己我再多一浸嘅。啊嗱，我哋由细到大睇好多嗰啲嘅， 吓亲我天然， 天然事件，我帮你执翻先。 系啊，讲到人生嘅经验，佢哋一下下，点解后半会讲啲咁有意义嘅 topic 咧？ 好啦，我嘅人生意义系咩咧？ 系 嗱，我哋睇过好多嘅童话故事啊， 哦， 寓言故事啊， 系， 又或者一啲嘅热血嘅动画， 系，你睇 边？入边教你啲咩啊？ 我记得狼来了，我即刻谂起，唔好讲大话。车来了啊，你呢个系 一边教你啊，要坚持自己嘅信念。 呢个咪大长今， 未到最后一刻，千祈唔好放弃。 所以你纯粹， 所以我纯粹系基于呢个概念，唔系纯粹嘅，即系啱啱都有谂啊。等咗咁耐，好似好嘥時間咁樣。 想發表啊，蠢蠢欲動喺你後面。 我等你嚟講咁耐咧，你哋兩個有冇讀過經濟學啊？ 有啊，historical course 啊嘛。你咪想講？ 係啊，你其實目前你只係諗你有啲咩代價要，有咩 course 要付出係呢個選擇。你唔應該諗就係、是你走咗之後，以前又點點點啊，以前又點點點啊咁咯。即系过去咗嘅，唔好再回望。 所以我唔係噶，我用一個漫畫嘅信念， 佢唔係用 堅持到底。就好似太阳计划咁教你，虽然今年冇 咩话， 确立目标，下定决心，持之以恒，搭上巴士第一步。我决定咗今晚要搭巴士，就一定要搭巴士。呢个系我嘅坚持。 好啦，慢慢等啦，我走先 啦。系啦，所以我寻晚系闪出咗另外一个目标， 系咩啊？买车啊？ 不如去学车啊？ 系咯。何必搞咁多嘢呢？ 我真係有諗過，当我等緊巴士嘅时候，黄冠斌应该返咗屋企飲緊可乐㗎啦。 我真係咁觉得，因为我计个公司返屋企呢可能係四个字到。 你返屋企啦。 我返屋企四个字啦。我等巴士都係四个字，我成日等得耐我就会觉得呢，如果有架车我返咗屋企啦，我仲企喺度做乜嘢。 係啦。 嘥晒人生啲时间。 我对上一次同斌哥独处坐佢架车，佢教识咗我一个道理。用钱去买时间其实是很抵的。 是。 他说你想想不如你下次自己搭的士回家不要我兜你了。唉。兜兜转转究竟你等了些什么呢？确立目标，下定决心，持之以恒， 踏上巴士第一步。 有没有改变？ 坚持之外呢，以后当大家等緊巴士等緊快餐店嗌单嘅时候，排好耐队嘅时候，教你一句说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磨其心智。所以大家坚持，你呢刻等巴士係为咗未来，令到你成为一个有用嘅人。坚持呢个信念，大家一齐等巴士。 呢只歌啊，就好似你望住巴士站啲巴士喐嚟喐去时候嘅感觉。Suki S 嘅轮流转， 我是你的后援会， 知 地道星期六影院， 知 傻猪230， 知 少年波城与白宝一， 知。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我好不开心啊。 又点啊少年波胜， 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搞到我又食不安分不落。唉， 唔系、哦，见你早两日喺直播室嗰度摆埋几张凳，你就瞓着咗啦。然后夜晚又约口切盐琼子去食放题，唔似系食唔安瞓唔落、哦。 唔系啊，我平时同佢出街食完 tea 铺飞，再食放题，之后食埋宵夜糖水噶嘛。但系呢排净系食放题就食唔落嘢啦。 为什么这句话这么熟面口的？ 因为艳琼成日都说不行了，我吃不下，不如吃糖水啊。 我都不明白什么叫吃不下的那些。 茉莉都是这样，吃不下了，吃糖水了，所以他两个这么 friend。 我以为你想说所以他两个这么肥，剪了他啊，麻烦。 你不要理人家那么多了，总之你快点给个法宝我吧，我真的很不开心啊。 哒哒哒哒哒哒，轻谈浅唱音乐盒。 哇，个音乐盒好靓喎。 呢个音乐盒可以因应你唔同心情俾唔同嘅歌你听㗎。又有靓声 DJ 揀歌俾你。可以揀男 DJ 又得，女 DJ 又得。你想揀边个啊？ 梗係女 DJ 啦，有边个可以揀啊？ 阿珍咯， 不过我哋礼拜四六剧佢冇翻工，所以麻烦你拣翻男声啊。 系咯，冇谓麻烦到人啦，都系拣男声啦。 你好啊，我系轻谈浅唱音乐盒嘅子龙，你可以叫我做龙哥哥。一首歌，一个故事，今日你有咩故事想同我分享啊？ 龙哥哥心情唔好啊，应该听啲咩歌好啊？ 开心嘅时候，你未必知道自己开心，只有经历过唔开心，先至会令你明白开心嘅可贵。所以呢个阶段系一定要噶，送俾你啦，嚟自李克勤嘅《红日》。 龙哥哥，我唔开心呢，我唔想听呢啲咁正能量嘅歌嚟，听到我个样都好正能量啊！而且唔通我失恋，你又俾啲叫我努力啲追女仔拍拖嘅歌我听咩？ 失恋唔紧要，系一个成长嘅必经阶段嚟嘅。你终于都有今日啦，容祖儿嘅《爱一个上一课》。千祈唔好读错啊！ 多得天地许可，爱一个上多一个。 龙哥哥啊，其实失恋系例子嚟噶咋，我系纯粹唔开心啊，唔关嗰啲爱情事噶。有冇啲嘢可以平静心灵俾我听下啫？ 想平静心灵啊？我建议你深夜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啊。不过呢一刻呢一首歌啱你噶，白宝一都好中意噶。 啊 ，peace， peaceful。 龙哥哥啊，呢首歌系啱佢咋，我都听唔明嘅，冇用喎、啊，有冇第二首啫？ 咁啊，其实唔开心又有咩好怕、啊？陈奕迅，开不了心。 不开心就不开心，也别勉强的慰问。但求随着我的心，洒脱地尊重我的伤感。别要不开心便找开心，去避过我的良心，消化忧郁后，才令我拾回自信心。 今集咧相对地就正经啲啦，因为知道今个礼拜好多人都好唔开心啦， 冇错， 系礼拜头有呢个谂法嘅，咁唔开心就唔开心咯，唔好夹硬揾一啲方法令到自己好似好正能量、好开心咁样。虽然一开始叫大家坚持，但系我都明白大家系会有情绪嘅，唔开心咪唔开心咯。 不开心便找医生，吃药吃到不会恨，但求蓝调更兴奋，逼我大笑，情况更伤感。不开心未必不堪，快乐也要找原因。一瞬间低落，然后我自然又再生。最后尘埃跌定，我便会翻身。 呢一首是来自陈奕迅的《开不了心》 啊。不是，我发现呢，有时候你唔可以抑壓住自己嗰啲情緒嘅，即係負面嗰啲居多，譬如你嬲啊、唔開心啊、不知所措呢啲咧，你有時會覺得，唉呢啲唔好嘅嘢咧，我應該撳住佢，然後收埋佢，係啦，嘗試要 好似我剛才讲啲坚持啊，要自己向前行嗰啲咁啦。咁但系 或者开自己玩笑啊， 系啊。咁但系我就觉得，其实你翻到屋企，我当你瞓觉前，咁你自己一个人自己嘅空间，你咪尽情有嗰啲嘢咪爆出嚟咯。咁你冇人叫你要维持一啲好长嘅时间嘅。咁但系你即管放出嚟嘅话，你系会舒服啲嘅。 系咁呢几个月大家。个心情亦都高高低低不断起伏啦，唔好、我再一即再即叫做今日拣呢一个 topic 或者今日同平时八宝一有啲唔同，就系、是、想大家可以喺呢个地方可以唞一唞先，唔、开心就唔开心咗佢啦， 系 啦，咁之后再点又点啦，咁啊有啲咩事揾下龙哥哥啦， 龙哥哥， 多谢龙哥哥，转头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游行上诉委员会批准今日在红磡土瓜湾的游行以替代路线举行，会由海心公园游行到港铁黄埔站出口。游行路线沿途有很多商户说会提早关门，有藥房經營者不滿生意受近日示威行動影響，亦有市民認為近日經濟受一定影響，但為了表達訴求，示威行動無可避免。有附近居民說自己會參與下午的遊行，亦有居民說會提早回家，下午避免出街。教育界發起遊行抗議政府沒有回應反修例五大訴求，過千人參加。他们先在中环遮打花园集会，再游行去礼宾府，龙头在起步近40分钟之后抵达终点时候，龙尾依然在港铁中环站里面未能够上地面，警方间歇性封路。游行主题为守护下一代，为良知发声。有参与的教师说，年轻人站出来是有承担，同时希望他们好好保护自己，呼吁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连串警民冲突。教協在大會宣言批評政府縱容警隊濫用暴力，造成不少的市民受傷，又促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找回自己的良心，回應市民五大訴求。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說，過去一星期接獲多個市民表示，到不同口岸過境內地時候，被內地海關人員要求搜查個人物品，包括檢查手提電話的內容。当发现电话里面有反送中相关资料的时候，市民就被要求删除照片，有市民更加被记录个人资料，甚至是被拒绝入境。郭家麒认为中国宪法和基本法确保港人可享有通讯及私隐受保障的自由，执法人员不能够随意搜查个人物品，他要求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就此事和内地官员作严正交涉。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捷龙一号运载火箭以一箭三星的方式成功将天城一号零一星、星时代五卫星和天启二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都进入了预定轨道。新华社报道，捷龙一号总长大约是 19.5 米，箭体直径 1.25 米，箭体直径 1.2 米，起飞重量大约 23.1 吨，是中国固体火箭中体积最小、重量最轻的火箭。今次是捷龙一号运载火箭执行的首次飞行任务，也是中国商业火箭领域国家队全新探索。捷龙一号运载火箭项目技术经理龚文表示，捷龙火箭虽小，但能够实现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200公斤运载能力，在中国固体商业火箭中运载效率是最高。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返啲封路啦。较早前因为公众活动封咗嘅花园道近皇后大道中一段已经系开返㗎啦。跟住睇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都开一段车多。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亦都系有车龙㗎，龙尾排到过去电话机楼。

咁我冇嘢做嘛，咁咪试下咯。 哦，即系佢叫你自己拍定系佢帮你拍佢？ 当时其实系就系、是、第一条片啦，一个故事咁样嚟嘅，系啦。 中学之前有冇一啲演出嘅经验，即系舞台剧啊嗰啲咧？ 冇噶冇噶。 但系点解会即系肥仔？点解会无啦啦揾你咧？ 其实我都想知啊， 一定系贪你靓啊！ 去到而家，可能佢见到我成日 post 啲相，跟住又好似冇嘢做咁样咯，冇所事事。 咁因为你之前完全冇经验噶嘛，咁你需唔需要去适应或者要去学啊，或者揣摩咁样样？ 即系譬如我自己会拍一啲游记或者拍一啲自己嘅 f o r 一啲短片咁样啦。咁、可能最初期我系只系为咗我要拍条片出嚟咁样，冇乜点样谂过嘅。咁依家就会系谂啊，究竟观众会想睇啲乜嘢？想睇一个点样嘅我，或者点样先可以娱乐到观众？咁其实咧，观众系最感受得到出嚟嘅效果系完全唔同嘅，两件事嚟嘅。 第一印象， 第一个部分咧就叫做第一印象嘅。 嗯， 咁啊，我哋个灵感都系源自于比较近期啲一条 video， 你系扮翻呢一个 失踪咗嘅 MK 妹， 系啊，非常经典，系啦，就去旺角揾翻啲衫啊，做翻成个造型咁样样啦。 系， 其实有冇话？即系呢个嘅概念 系边个提出呢个概念咧？ 试完咧，其实就我之前咧就有一个一连六集嘅节目啦，咁就叫做《寻找消失嘅 XX》啊。咁其中有一条片咧，就系揾咗有个即系我哋有个拍档虾条哥，咁就系啦系啦，咁就帮佢咧揾翻佢当年 MK 嘅感觉。咁发觉咧，条片就即系好娱乐到大家啦。咁好多留言。就话喂，你冇理由你玩人你自己咧咁样，咁就想睇下我都变成点样。咁、然后好多人就建议，不如你扮翻呢个女仔啦咁样嘅。 经典嗰个粉红色。 但我想知道你有冇 M K 过咧？ 有啊，人谁冇 M K 过啊？ 好啦，你拍完嗰下有冇任何怀念咧？啊，以前真系咁样咧。 我觉得即系如果假设依家仲接受到嗰劈音啊吓，其实系会后生咗。 嗰劈音我觉得真系无敌啊！即系有同冇啊，真系两件事嚟噶，我觉得。但系你自己觉得你嗰时自己做嘅 M K 嘅嘢系啲咩咧 ？M K 嘅嘢啊， 即系譬如我会即刻谂起影贴纸相啦，我觉得喺旺 有啦呢啲一搭啦屋企。 基本啊，呢啲简直 基本啊，呢啲即系有几搭几个盒喺月饼盒入边咁样。 系除咗呢一样之外咧， 放学唔翻屋企，成日即系流连喺啲饮珍珠奶茶嘅地方。你咁样笑，你系咪记得边一间？ 大家都系做呢啲嘢，就算唔系 M K， 你喺葵芳啊，喺东区啊，大家放学都系做呢啲嘢， 即系攞住袋冷面啊！ 哇，冷面呢个不得了啊！台湾嗰个冷面， 一袋袋胶袋嗰、那个， 而家其阿妈仲话嗰啲会有虫啊！ 系啊，翻微波炉叮会有虫出嚟咁样， 系唔理照食噶嘛？ 照食 系呢啲都系 系啦。咁我哋今日嘅问题就系俾你估下，我哋两个有一个咧系好喜欢 M K 妹嘅。即系嗰类型嘅女仔， 有时候我一起出街嘅时候咧，即系有一个 M K 妹打扮又好啊，感觉嘅人行过咧，我其中一个就会即系哇，即系好中意噶啦，而另一个就表示不解嘅，所以好明显有一个人系中意呢一 type 嘅女仔。 即系我而家要估系边个 系 嘛？ 系啊， 我觉得 系啦， 系 咁系一咧，定系我咧？ 我觉得系波成， 系。个原因系， 啱啱我对阿一嘅第一个印象系，即系踏实啲、亲和啲嘅。 哦，即系 M K 仔要配翻 M K 妹咁样。 哦，估唔到，我以为你会估阿一系中意添。系，佢就踏实啲嘅，你觉得？ 系啦，系啦。 嗯， 你就似系会比较跳跃啲咯，即系会分离啲嗰个人，咁可能会中意啲刺激啲嘅 M K 妹。 我 似 M K 要跳街舞，我会又清秀耶。所以就系呢个 系啦。 好啦，唔转啊嘛。 唔像。 好，我哋开股。 好，真正嘅答案。 你系估估错咗嘅， 真系噶， 所以我先约你做访问啊！ 我头先先佢话：哎呀，你唔应该咁样讲，你俾咗牵系咪陆迪嘅？ 系啦，我就睇完嗰条片，啲回忆翻嚟， 俾咗牵， 就好想约你做访问，跟住就即刻 inbox 你问你有冇兴趣做访问。 你有咩吸咁吸引你咧 ，MK 妹？ 我都唔知道啊，系嗰 type 嗰种嘅。嗱嗱嗱，佢咁样好似好失礼，嗰种嘅横蛮无理咧，我好喜欢。 即系你唔中意啲好安静嘅， 系啦，好嘈， 系 你中意嗌交嘅， 系啦，哔哩吧啦， 你女朋友都系呢一种啊， 系系， 其实嗰个女朋友嘅特质咪就系 M K 妹， 系啦，我女朋友都系 M K 妹，所以 你照抗佢嗰啲嘢出嚟，你中意你女朋友啲咩，咪等于中意 M K 妹， 你今晚翻去跪火你啊， 佢跪咗好多次噶啦，佢 但唔系，其实但系调翻转佢嗰种真性情啊嘛， 系 即系比起港女，佢有种真性情喺度， 系 佢真喺街度，佢饮珍珠奶茶。佢呼吸，佢真系呼俾你睇噶嘛？佢有种真性情喺度， 毫不修饰咯，应该系。 即系你觉得港女就系虚假啲， 假少少，即多咗一浸咯，唔好话假咗啲咯，多咗一浸嘢咯。 港女系咪要包装自己比较靓啲，有生活品味啲嘅？ 系啦，但系佢哋真系地踎噶嘛，即系珍珠奶茶啊、冷面啊， 同你跟住鱼蛋啊。 系啊，然后佢嬲就嬲你咯，佢唔会扮俾你睇。所以我好喜歡 MK 妹， 但如果問米露迪，你會形容自己係邊一類型嘅女仔呢？ 你講現階段啊？ 現階段啦、 啊，自我啲嘅，即係強硬啲嘅類型咯。我屬於， 係、 即係我唔係嗰啲好黐身或者好小鳥依人嘅嗰種，係有少少，即係每一次拍拖都會有少少係男女朋友嘅角色調轉咗咁樣都會。 哦， 係、 你去 take care 個男仔嘅有時 又唔係 take care 嘅，但係我會係我唔会系主动打电话或者系 send message 嗰个咯。 哦， 系啦，即系我会系可能摆做嘢为先咁样嘅。 咁几好啊！咁几好啊！呢啲唔使。 但如果佢唔揾你，你就真系唔会揾佢。 系啊，我系试过之前有个男朋友啦，佢系我哋嗌交其中一次嗌交原因就系话，你谂下我哋拍咗拖年几？你有冇一次系试过你主动打俾我？你试过你主动揾我？然后你会问我喺边度？因为我系唔会叫佢报到或者唔会问佢喺边噶嘛。咁样 即系佢中意讲唔讲，你都唔理嘅。 系啊，唔理。 我想知试过最长几耐，你哋系冇联络嘅咧？ 唔系，今日一定会揾我嘅。 对方忍唔住咋？如果你咪我定唔出声，嗰个人可能都唔揾噶。 我一试下三日唔联络， 究竟会点样咧？ 系咪你觉得三日唔联络系咪好正常嘅一件事咧？ 系一个问题。 咁又唔系嘅，我觉得每日都需要联络讲声早晨嘅。 我觉得，我想知喺你嘅概念里面拍拖嘅话，一个礼拜见几多次系正常或者合理咧？你觉得？ 两至三次。 嗯，但系都系个男仔主动约你嘅。 唔系，我而家改善咗好多。我而家会即系会主动约嘅。 系 系啊，得闲咁就食一齐食饭，即系唔需要去搞好多嘢，睇戏又行街又剩，可能即系见个面食个饭，其实都系想见到大家啫。我觉得系 OK。 但你唔主动揾个男仔，你唔会担心佢即系佢去揾第二个女仔啊，约第二个女仔出街啊？ 我概念系咁嘅，即系假设我系有一个人，佢可以真系俾到安全感我咧，我系好完全咁样信佢，即系我唔会问佢去咗边，或者佢需要同我报到，因为同样我觉得如果我下下都要报到，或者你下下都问我喺边，我都会辛苦。 哦，啲女仔要听下啦，啲女仔要听住啦。但系点样可以 test 到一个男仔安全感？因为你话你好放心，唔需要知道佢行踪，就因为个男仔俾到安全感你啦。而 which 全世界女人好似都攞唔到安全感咁啦。我真心觉得唔知点解你俾极都唔够嘅。 呢个真嘅，呢个真嘅。 系啦，我就想知道，即系因为你愿意咁做，因为你心谂你得到咗，你满足咗个安全感啦嘛。有啲咩做过你觉得系？啊，都得嘅，啲男仔參考下。 佢會主動去同我講佢做緊啲乜嘢咯，但又唔係話啊，而家食緊一餐雞飯，我而家咧就落去跑步，我而家點？唔係咁樣嘅，但係可能 簽寶好似康家嗰啲簽寶， 今日食餐雞飯，我多食啊咁啊， 兩點一七分咁樣撳個掣咁樣， 咁樣太辛苦。即係我覺得，因為大家喺香港嘅生活都其實好忙，你唔可能每日都會大家一齊，但係即係點樣可以維持好大家嘅關係咧？就係、是。 溝通，即係可能佢會同你講下大概佢今日做咗啲乜嘢，你又會同佢講下呢一種係嗰個交流。如果佢即係願意同你講，或者譬如我今晚同個朋友食飯，你有啲咩人，而唔係我主動去問佢而咁樣講，我就覺得有安全感啦。 但係好啦，調翻轉，我想問你喜歡邊類型嘅男仔呢？ 如果性格我係中意啲好細心，好容易睇到我情緒嘅男仔，因為好多男仔都其實唔會噶嘛，即係比較可能覺得哇你好小事啫，你點解要發脾氣，或者可能女仔有時遇到啲好小事，男仔係完全唔知道，但係個女仔就黑咗面咁樣。 哦，係啊， 係啊，痛病嚟噶啦， 唔知做乜， 佢喺度係咁笑，阿一係咁樣揞住嘴笑。 我想知道，但係你嘅黑面係易唔易睇先？ 好易講， 係咯，咁冇理由唔知喎。 咁但係有啲 你知佢黑面，你唔知佢點解黑面啊嘛？ 係啊， 佢無端端行下街，佢突然。即系黑面嗰样嘢惊啊嘛， 唔系好多男人都系嘅。你见到个女朋友黑面咧，你又唔知点解咧，你就会选择睇唔到先。 系 唔系咁咩？ 我唔系噶，我会问嘅， 会问嘅。 我知道咁样落去系个煲越嚟越大嘅。 系啊系啊，所以可以黑一日噶。 系啊，或者即刻带佢食咗嘢先。 哦， 系啦，冇用嘅。 喂，咁如果冇原因地黑面，或者即起码医咗个肚先啦，系啦，再慢慢坐低食嘢嘅时候，再 find out 咩原因。哦，我嘅处理方法。 如果唔系肚，我又会再黑多一阵。 绝对不能拖，系啦。 女神大揭秘。 好啦，第二个部分咧叫女神大揭秘嘅，咁啊，想问我哋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咧好中意喺张床度化妆，系咪一个秘密？即系平时女仔咪会喺厕所系诶， 或者车度化妆咯， 系啦，望住块镜，我中意喺张床度化妆， 坐喺度嘅， 系啊， 因为我第一下个画面系瞓喺度化， 好容易出现啦，即刻觉得你瞓喺床度， 所以我要问清楚， 要搵人帮我化， 究竟系坐喺度定瞓喺度？ 我中意瞓， 如果瞓喺度化好劲噶， 你点解搵咗块镜啊？定系床侧边夹块镜出嚟咁样化咧？喺床度化，点解会有咁样嘅习惯？ 我唔知道，因为系即系，但系咁系几好啊！因为譬如我同一啲朋友去旅行，可能三个女仔咁样啦，咁两个都霸咗我厕所嘅时候咧，我系唔使同佢哋争。 O、okay. K， 即系我就喺张床度化，佢哋亦都唔会觉得我阻住佢哋咁样咯。 但系块镜就都要有块镜嘅， 有块镜仔咁样， 啊、即系坐喺个台面 揸住。 哦， 喺张床度揸住块镜咁咯。 哦，咁咪得翻一隻手去都得嘅係咪？即係 一隻手 嘅， 要一隻手畫得㗎啦。你畫畫唔會用兩隻手畫㗎嘛？ 唔係，咁咪另一張我要撳住張紙啊嘛。 喂 ，OK， 我要問清楚啦，我哋要問清楚，問清楚，因為男人真係唔知道， 我真係唔知啊，大佬。 喺咁點解佢哋要喺廁所畫咧？ 點樣講咧？一個好正常嘅一個習慣，即係你沖涼會喺廁所沖涼咁。 咁但系因为嗰度有水龙头啊嘛，但我化妆唔使有水龙头，有块镜啊 嘛。即系唔系啊？我知啦，即系正如你刷牙，你会喺厕所刷，唔会喺厨房刷牙咯。 哦， 咁样。 哦，呢个 开始明啲啦。但系几时开始培养呢个嘅习惯咧？即系喺屋企喺张床度化妆，系有啲咩逼使你咧？即系嗱，你话去旅行就话大家冇厕所啫，但系屋企唔会冇厕所噶嘛。 可能屋企有其他 定系宿舍好似咁样。 啊，可能系谂下咧，可能系因为我以前咧成日都会血糖低，即系起身企喺度太耐就会血糖低。可能因为咁，我觉得化得好晕，我就坐低。因为真的很久了，我已经不太记得，应该是站到累或者是站到晕。 那在家里那里还会有什么的你的习惯、啊、等等、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不是好像一个女仔。 例如呢， 我很乱咯、即是我妈会经常骂我，譬如可能跌了一包纸巾在路中心，我会跨过去 视而不见， 我家的路中心。但那包紙巾是你跌定是？ 死了，我想問我是不是沒有形象。 我想知道那包紙巾是你跌定是不知道為什麼無緣無故在這裡你都懶得執這樣 一樣啦。 總之有些東西在這裡都不會 不會執或者拉開櫃桶我又不會塞回來 那是零強迫症那些來的。 不是，我沒有強迫症。 是即不得啦，我唔执好唔舒服啊，或者个柜桶唔摆翻好好唔舒服嗰种感觉 咧。我谂你应该冇呢啲。 我会突然之间即系乱到一个点，系我都接受唔到啦。咁我就会嘥日去执啦。咁可能嗰个干净嘅程度或者整洁嘅程度维持咗两日之后就 冇料咁樣。係啦，即係執嗰陣時同寫講，係我真係好辛苦㗎，你下次真係唔好自己亂咁擺啲嘢啦，好收翻埋啲嘢啦咁樣咯。但係其實兩日之後又係咁。 我想知道你嗰個亂係有系統地亂定係 冇 嘅？冇嘅，即係你自己都揾唔翻。 好清楚自己 揾唔翻。 因為我都亂嘅，但我好清楚我啲書係擺呢個位啦，咁我啲雜物係擺呢個位啦，插電線係擺呢個位啦，啲嘢係攪搞嘅，但我揾得翻自己啲嘢。 揾唔翻。 咁另一半啊，另一半嘅生活習慣會唔會因為你都好 carefree， 所以你對佢嗰啲冇乜所謂啦？ 我冇所謂噶。 係，所以好少會係生活上面嘅嘢係鬧到交嘅。 我覺得係咯，因為要我諗要超越我嘅程度，先至可以開始嗌交。 即係你覺得冇自己嘅程度咁勁，你唔應該話佢，因為自己都係咁。咁都幾好啊！ 幾好啊！ 好清楚啊！ 好多女仔係自己好亂，但係會話人哋屋企好亂咯、 啊。哦，例如邊啲女仔啊？ 係咯，過嚟睇下。 差唔多啦，下一個環節。 心理龍爪手。 好啦，跟住落嚟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心理测验嚟嘅，咁啊俾米露迪去拣选啦。 系， 咁呢一个心理测验咧，其实就 系、是、我拣嘅今日呢、這个。咁点解拣呢个题目咧？ 因为肚饿啦， 就系、是、觉得 M K 妹都系中意食寿司嘅， 系嗰啲即系 仲要食间又贵又唔饱肚，冻冰冰， 系啊，即系饿咗好多。 系啦。 所以我哋今日就揀選咗幾款壽司，就反映緊即係一個你嘅性格咁樣樣啦。以下有五種嘅壽司，咁啊睇下你呢刻會諗起想食邊一種啦。 嗯， 第一種 A 係三文魚， 嗯 ，B 係鰻魚 ，C 係吞拿魚 ，D 係海膽 ，E 係玉子。 海膽， 嗯，係海膽嘅原因。 個原因係 因為真係中意食海膽。因为三文鱼有虫，我唔食。 哦，戒咗啦！你由头到尾戒定系呢排开始戒啊？ 呢排咯。 系，我呢排都开始戒。 系， 但我今日食完。系啊。 咁系戒咩？ 你戒咩咧？你凭咩话戒？ 戒咗两日。 就咁 话 先啦。 我都系拣海胆嘅，即系我本身都几中意食海胆， 系 可以一板板咁食嘅，系啦。咁所以我拣海胆寿司。 系，我拣吞拿鱼啊，感觉上次贵啲嘛。 海胆贵， 海胆贵啲啊嘛， 系啊，贵啲嗰只叫拖罗啊。 哦， 系啊， 唔紧要啦，我都系拣吞拿鱼。 而家名将嗰啲，一块块仲热嗰啲啊， 仲热 出烟嗰啲啊。好啦，咁啊，所以我哋啱啱各自拣咗啦。我同米露迪都系拣海胆寿司，一就拣咗吞拿鱼寿司。咁究竟反映紧啲咩咧？我哋听一首歌翻嚟之后咧，咁就会揭晓噶啦。 当初没有地图。未找到前方的路，何谓成熟不太知道，到一日灯光幻化记号，偏偏地我跳高，展开两臂祈求碰到每天美好，飞过密林盼望。 回看，求一刻更方向，船多圈似水流长，踏步让爱 听过有阿卡赵慧珊嘅《生来起舞》啊吓，咁啊，我哋今日咧会唔会嘅嘉宾咧就有米露迪嘅，我记得听众都有讲话佢有啲似 Kitty 啊，似截图狂魔啊似，咁究竟似边个多嘢？你留言话俾我哋听，我哋帮你转达俾阿 Kitty 听啊。 捷龙一号运载火箭项目技术经理龚文表示，捷龙火箭虽小，但能够实现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200公斤运载能力。在中国固体商业火箭中运载效率是最高。天气方面，一股不稳定的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今早的雷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深水埗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预测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的五点钟，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都是暂时正常。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是有啲车龙噶，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咧，大埔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美河流一段是车多繁忙。咁另外咧，观塘道去油塘近彩石里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去彩虹村。跟住咧，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机场实施进出管制措施，机场快线去机场同埋博览馆方向嘅列车服务维持每20分钟一班；去香港方向嘅列车服务咧会每10分钟一班。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咧系改为飞机起飞前嘅120分钟。咁就系啦，为咗配合机场实施进出管制措施，机场快线去机场或者系博览馆嘅列车服务系维持每20分钟一班，去香港方向嘅列车服务咧就系每10分钟一班。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系改为飞机起飞前嘅120分钟。咁另外咧，来往机场嘅巴士服务咧仍然都系维持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嚟又环保。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了预防肺炎球菌感染，65岁或以上的长者要打23价疫苗。有高风险情况的长者要先打13价疫苗，一年后再打23价疫苗。如果有高风险情况的长者正是打了23价疫苗，就要补打13价疫苗。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查询可以打 2125-2125。 米露迪，如果有机会你想同波城去边度旅行呢？ 我会揀同佢去西藏。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苦行那些人来的，即是可以爬山啊那些都应该没问题那些来的。 Hello， 我是米露迪，想知道我揀一定是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咧，系有米路迪嘅，咁啊喺网上面会拍一啲片啊，俾大家睇下咁样啦。咁、我哋今日请佢上嚟，即系倾偈啊，玩咁样样咧。嚟到啱啱我哋就玩紧一个心理测验嘅，咁就系讲紧啦呢一刻啊，究竟想食啲咩嘅寿司咧？有五样嘅，咁我重复多一次啦，因为就讲紧反映紧你一啲嘅性格特质嘅，包括有 A 三文鱼、B 鳗鱼、C 吞拿鱼。啲海胆同埋伊肉子嘅，听下究竟反映紧啲咩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A 三文鱼寿司嘅你，反映紧你系一个好努力嘅人。只要下定决心做某一样嘢，就必须要达成目标，你先至会停嘅。而拣咗 B 鳗鱼寿司嘅你，个性成熟稳重，大家都觉得你嘅思想比实际年龄老。EQ 都仲几高添，而揀咗 E 肉子寿司呢，你有少少喜怒无常，心情亦都变化得好快，所以从事一啲创意或者艺术性嘅工作呢，应该都唔错嘅。咁今日同阿一一样揀咗 C 吞拿鱼寿司，又或者同米路迪仲有波成一样揀 D 海胆寿司嘅你，性格又是怎样样呢？ 心理龙爪手。 咁啊，头先阿一就拣吞拿鱼 鱼 喎，不如我讲下你啊。 系 嗱，佢咁讲嘅啫，睇下你自己觉得点啦。就话佢学嘢嘅速度好快， 系， 但你又唔中意啲突如其来嘅转变，中意按自己嘅方式节奏生活，又唔中意同人争，即系嗰啲。和你飞啊， 系 系啊，和睦相处就最好啦，咁样 系系， 你觉得自己系咪咁 ？O K 嘅，暂时学嘢都快嘅， 系 系啊， 大部分嘢攞出嚟话系 啦，你就 focus 咗第一句， 唔系咧，佢就系攞啲好嗰啲咧，就 话唔 系 我完全听唔到， 我真系唔中意突如其来转变，有边个中意转变啫？ 唔系噶，啲人中意 刺激噶嘛， 我唔得噶，我 系 系啊，唔好搞我， 系 即系我个规律定咗就定咗，你唔好搞我啦， 吓 系啦，咁都准嘅喺呢个位， 咁竞争呢一样嘢咧？ 有咩好斗啫？ 都似佢俾我嘅第一印象嘅，即系温和啲咯，个人 系啊，真系有咩好斗啫？你赢啦，好冇？ 你觉得我哋两个温和起上，即系你觉得我哋两个边个温和啲咧？整体嚟讲， 阿一咯， 你觉得阿一温和啲？ 如果两个发脾气，边个会恶啲咧？ 都系阿一。 咁可能你，因为越温和嘅人咧，越真系发脾气先至恐怖。 其实咧，温和啲嗰个系佢嘅， 系咩？ 超 难。咁你好呃到女仔喎、 哦？我系噶， 佢呃唔少。 有冇兴趣俾我呃下？ 佢呃唔少添，个女仔无端端咁样觉得佢好得意喎，咁样。 呢个肥仔几得意喎？ 可能因为佢即系肥嘟嘟咁样，佢笑起上嚟只眼咧，呃到人啊，好似好冇杀伤力嗰啲啊。 系啊，好冇杀伤力啊，唔会对佢落闸先、啊。 呢个。冇殺傷力是煲定是扁？ 唔係因為佢笑的時候咧，即係兩隻眼連成一線咁樣係。 就是真的冇講錯，桃花眼，你話係邊個幫你嗰時尖過啊？ 好似唔記得咗啦，係咪好似佢點樣笑起一線，就好似日本嗰個惠比壽嗰、那個？ 呢個就係桃花眼咩？ 有人話係咯，我唔知係咪 係好似唔知啲屋企人幫你睇過啲師傅， 我唔知啊， 話佢有桃花眼嘛，好多女仔圍住唔使追啊，啲女仔自己埋嚟嘅，我都記得啊，講咗咁多次。 唔知啊，不如講下海膽啊， 係啦，我同埋我迪咧都揀咗海膽啦，咁就話海即係、就是、會揀海膽壽司嘅人咧。比较慢热一啲，就会同人即系保持一啲距离啦。所以啱啱识我哋嘅人咧，可能未必咁快了解到嘅。咁我哋又唔系好 care 嘅，因为你知道其实耐咗咧，熟落咗，大家都中意噶啦。咁同埋多一样就系好着迷嘅，会忍唔住一路咁样收集，储起佢咯。 我对最尾个句有兴趣多啲。你有冇储开啲咩咧？ 钱是冇嘅，钱都系冇。 仲系钱真系。 对于汇丰银行有啲兴趣， 嗰啲钞票系啦，边一年出版嗰啲啊有啊。 储细个都有嘅，但系冇，我唔会好恒久咁样去储啲嘢咯。储储下都会放弃咗。 储过啲咩咧？会 以前唔系储啲譬如玩芭比嗰啲啊，储下啲银仔我都有储嘅，即系以前嗰啲。港紙咪有啲舊版嗰啲咧，我都似有一兩張喺屋企咁樣咯。 哦，即係譬如以前嗰張十蚊紙綠色嘅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哦， 嗰啲都有嘅，係。 但係儲呢個嘅原因係純粹覺得佢特別。 純粹是特別，同埋阿媽話遲啲攞出嚟買會 升值， 會升值。 咁 兴趣上有储过啲咩咧？有冇话咩卡通公仔啊、玩具啊嗰啲嘢 ？Elmo 芝麻街嗰只。 哦，但未到一个疯狂嘅状态嘅。 未嘅，见到咪买咯。 O、okay, K， 即系唔会特登去追嘅。 又唔会喎、 啊。但你话储唔到钱啦、啊，系平时啲钱系使咗去边咧？ 旅行。 O、okay, K、 嗯。食嘢。 啊。 真系唔知点解冇晒钱嘅。 但系买嘢唔多嘅。 买衫咯， 嗯、 买衫咯，系、 嗯。 我谂旅行系嗰嚿钱比较大。 旅行系，我好中意去旅行。 密度几高咧？去嘅程度？ 密如果即系好远嘅旅行，讲紧可能十个钟头机以上，可能一年会有两次或者三次咁样咯。 嗯。 咁如果近近地东南亚嘅，我谂可能都一数几次咁样咯。 系。 系啦。即系有假有时间就会去 就会飞一转啦， 系啦系。 最喜欢去边个地方？ 即系你觉得我去咗咁多地方， 去过暂时。 玻利维亚、秘鲁。 哦， 嗰个系真系我最难忘嘅一个地方。 玻利维亚系咪即系睇个天空之镜？ 系天空之镜，系 喺嗰度嘅风景啊、人啊、嘢食啊， 成个嘅经历啊。因为其实去嘅时候咧，已经系好难先去到，我哋用咗三十个钟头先去到呢个地方。 哇，转机 系咁转机。咁同埋即系当中有十几日嘅行程啦。咁其中即系除咗天空之镜之外，其中一个行程就是要上一个山叫做 Rainbow Mountain， 咁、那个系差唔多海拔4000至到5000几米噶啦。咁我系即系沿途嘅风景咧系好靓嘅，但系我系好似经历咗生死，因为我有严重嘅高山症。 哦， 系啊。 但系呢啲即系叫做挨苦嘅旅程咧，系 OK 嘅。 我 OK 噶，系、 okay、 我系可以旅行，我系可以挨苦。 咁有冇边啲系其实都想去，一路冇时间咧？ 我依家。下年其實我希望會去睇到動物大遷徙嘅，呢個係比較難去計劃，同埋你要找到一個朋友係佢都好想同你一起去做嘅呢件事咯。 係、 係啊， 我都想我可以找我。系啊，你可以揾我，同埋但系我觉得动物大迁徙难系你嗰个时间你要 时间系啊系啊， 因为你真系控制唔到佢哋， 系 即系譬如你睇即系头先讲山景啊嗰啲，佢一路都喺度噶啦嘛， 嗯， 你都叫座山喺度，佢唔会走啊，但系你动物佢你唔会踢佢，佢未必会喐噶嘛，大佬。 女神实验。 女神实验一个情景题俾米露迪、你答嘅，而呢一个情景咧就系、是、啊， 如果夜晚行过冇人嘅公园， 系， 但系忽然见到个秋千喺度喐，咁、你会点啊？ 我会走咯。 你会唔你会唔会好好奇，会想知道一下点解会自己喺度喐咧？ 影低佢咧？ 唔会，我觉得系风嚟嘅。 即系风嚟嘅，一定系风。 我哋铺咗咁耐，我哋铺咗咁耐，佢话哦系风嚟嘅， 一定系风，冇可能系第二啲嘢。 一定系风嚟， 即系你系唔会去想探究一下个原因嘅。 唔会啊，咁如果我行到过去，佢喐得仲劲，咁咪仲惊？三百六十度嗰啲算啦， 龙卷风嚟咯， 单杠咁样样系咁转。 唔系，如果系三百六十度，我可能会拍低条片咯。 有个有啲人都系我见过拍咧，冇人玩咧，佢揈得好劲，都系风一定系 风嚟咯， 风嚟一定系风。 但系睇翻条片咧，明明啱啱冇人坐喺度噶，点 解条片有咧？点解条片冇咗咧？咁样，但系你本身惊唔惊呢啲咁样嘅灵异或者疑似古怪嘢咧？ 我系因为我经常自己住酒店啦，成日去旅行啦、 嗯， 我系好容易接触到嗰个 channel 嘅。 哦，啱 channel。 好嘢，好嘢咁耐，终于揾到， 收工啦， 好嘢，搞掂啦，唔使再讲啦， 多谢晒咁多位， 系啦 ，connect 啱咗嗰条 channel 啦，咁跟住咧，会系有咩感觉咧？ 我有咩感觉啊？即系啲朋友其实成日同我讲，唉、哎，你都见惯见熟噶啦，你仲惊咩咁样？喂，其实都惊噶，大佬。 你下次同佢讲，我俾人打劫咗十次，我见到人嚟打劫我都惊啊！ 我话你唔好话系一个唔系实体嘅嘢啦，就算系你自己一间酒店房，无啦啦个清洁姐喺你间房真系一个人，你都惊啦，系咪先？ 我想知道你遇过啲咩咧？ 系 遇过 系有见过嘅。 见过嘅，好、多、 有有你最惊嗰次啦，最恐怖嗰次。 呢刻你谂到嗰次真系都几惊嘅，系。 最恐怖嗰次、yeah. 啊，我试过一次就系、是，喺马来西亚嘅一间酒店度，咁、我就喺喺度化妆，咁咧。我對住我就對喺個喺個梳妝台，哦，好似唔係化妝，總之我望住塊鏡，唔係張床度嘅。跟住咧，我就見到咧，有個細路仔咧就咁樣裝出嚟，望住我。 喺邊度裝出嚟話？ 喺我身，因為我塊鏡會望到身後邊蹦牆噶嘛，咁蹦牆已經好驚，蹦牆即係就係咁咁樣伸出嚟望住我咁樣啦。我當刻咧望住佢咧。我唔驚嘅，因為我覺得小朋友好奇咯，玩下咯咁樣，咁之後就唔見咗，我就繼續好鎮定。 但係你第一下係覺得佢係一個普通嘅小朋友，定係你已經覺得係嗰啲嘢啦？ 咁喺我間房就定係 一個普通小朋友啊？ 唔係有啲人第一下意識唔到噶嘛？ 隔離黃師奶個仔走咗過嚟， 點解第二個小朋友啊？ 咁跟住咧，好啦，我錯啦 ，OK。 我跟住咁咪咁冇啊，咁冇辦法啦，咪繼續化妝，繼續成咁樣，咁就冇啦。咁跟住我有時候翻去同我一個朋友講，因為我朋友係睇到一啲，即係佢真係有陰陽眼睇到呢啲事咁樣嘅，佢就同我講話其實你咧見到佢嗰個形態咧係一個最正常嘅形態嚟嘅。佢話佢所見，因為其實佢係即根據張相，佢就會睇到有冇啲乜嘢喺度咁樣啦。佢話佢所見到嘅咧，其實好似咒怨咁嘅小朋友。 哦，好驚嗰張 poster， 由細到大都 係 即係藍啲啊，隻眼又黑黑地，好似瞓咗唔係冇瞓覺好耐嗰個黑眼圈嗰啲嗰啲狀態。 係啊係啊 係 啊 係。哦但係有冇試過係真係有同你溝通啊？又或者係即搞到你起唔到身啊？ 好多我成日都起唔到身嘅。咁我有試過用粗口鬧咯。真係嗰次我係好嬲嘅，因為咧晏晝咧好地地日光日白，你做乜嘢要搞我啫？咁我晏晝喺度瞓覺啦，爬上我張床度喎。 你係睇到佢？ 唔係啊，我 feel 到佢嗰啲咧。 压落去嗰、 啲，然后喺我身上面跨过咗我，跟住就压落去，再压落去，跟住我就忍唔住用粗口闹佢：，哦，你唔好搞啊，你俾我瞓觉啦，咁样。 哦。一路沿路嚟呢度冇见到啲咩啊嘛？ 冇啊！而家点解变咗恐怖热线？ 呢度好猛， 呢度猛嘅呢度。 周围都周围飘噶啦，其实。 系啊，呢度有咁上下历史。 恭喜丝绒。 准备咗礼物俾女嘉宾，每次都咁啊！咪我哋今日呢个都唔例外啦。 系， 你就开咗个题目嘅，就可以舒缓情绪嘅礼物啦。有冇咩原因去开呢个题目呢？ 有嘅，因为即系最近发生咗好多事啦，咁大家都会有好多好负面嘅情绪啊。咁我自己都唔例外，咁所以系啦，所以就开咗呢个舒缓情绪嘅礼物咯。 你收礼物有冇一个嘅叫做一定中嘅必杀呢？即係例如可能我送芝麻街係一定係必殺嘅，有冇呢啲嘅咧？ 送芝麻街會開心咯都。 但係有冇啲咩係唔想收呢？又或者 唔想收啊？冇用嘅嘢。 唔想收啲。 你收過最差嘅嗰份禮物係咩呢？ 最差嘅禮物都係附多啲相架啊、杯啊、膠水啊。 膠水？ 膠水點解會？ 你唔好以為我聽唔到啊！ 你冇細細聲咁樣白飛喎。 膠水係 膠水就係我送俾人的。 我想即係送俾邊個咧？即係你聖誕節大抽獎咁樣送出 小學同學。是我而家一个即系最 friend 嘅朋友啦，佢好似仲 keep 住着支胶水喺度。 你系小学嘅时候送俾佢嘅， 系哦， 咁都好啲，咁都好啲，无啦啦行过， 大家出嚟做嘢啦，跟住有一日送份礼物俾人送胶水， 你有啲咩寓意啊？ 而家大咗，试过嗰啲即系圣诞抽奖礼物咧，试过送过五支牙膏咁样咯。 哦、你送出嚟 系啊、 哦、，OK 嘅， 实用啊嘛 ，OK 嘅。 呢啲圣诞嗰啲 圣诞 系 咯， 你话男朋友嗰啲就话啫，你送五支俾男朋友，咁啊另一件事啊。 但系你送礼物叻唔叻嘅咧？你觉得 唔叻？我真系会苦恼好耐，我觉得好辛苦啊。 系，你觉得自己送过最叻嘅嗰份礼物俾男朋友嘅 系啊？ 你真的覺得那次哇，我真的佩服 一生人一次，我想這件事可能真 的即是咪整一本相簿，跟住之後即剪了同佢啲相，寫了啲字咁樣咁嗰啲咯，即係一生人一次啦呢啲。點解你冇而家冇咁好心思啊嘛？ 係啦，太勞師動眾啦。 係啊，要 print 又要即係印出嚟，是幾可以印啲相出嚟？ 係咪仲喺 MK 妹嗰個年代啊？ 貼紙相啊，有啲 可能再後少少嘅MK 妹 後 MK 時代。 咁但係你話你送禮物，你唔係好熟啊，即係唔係好識啦。咁會唔會調翻轉用翻你一路以嚟嘅準則？你對人男朋友送俾你禮物嘅要求相對地會低啲，因為我都做唔到得好，會唔會咧？ 我是覺得咧，即係嗰啲咩聖誕情人節、聖誕成講咗落去係唔需要送禮物嘅。我覺得可能唯一一次係生日咯，淨係生日要。 anniversary 嗰啲 係啦，因為我都唔想諗咁多。 幾好啊，同你拍拖， 開心， 唔使費 啊，真係噶呢個。 大家冚好咗， 一早講緊我唔使啦，你都唔使，你唔使俾我，我都唔諗住買。 同埋我諗男仔。即係比較多嘅係會問你想要啲乜嘢咯，但其實女仔係真係想要驚喜嘅，即係一年一次都唔好過分。 如果冚到，如果冚到一個位係我問咗你要咩，你問咗我要咩，咁大家交換你又點睇咧？ 都 OK 嘅，即係我想要錢，你又想要錢噶嘛？ 不過你交換1000蚊紙啊， 但驚喜會出事啊嘛，有陣時就係、是、即係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都會收過，即係你都會收過一打開嚇咁樣咯。 嗰啲有啲咩系你见到吓嗰时系 Pandora 嘅手链，我真系打开，但系你又要扮吓、啊、多谢咁样。 点解呢个取悦唔到你咧？ 太多人买呢一样嘢啊！我觉得冇乜特别，好似你啊，求其买份礼物咁、 哦，买串佛珠俾可能仲开心啊！ 我奇嗰幅噶，可以辟邪啊，咁可能 OK。 系啊，随身带住得噶啦，咁样好啦。我哋两个都准备咗啦， 你嗰份先啦，舒缓情绪。我第一下咧系谂嗰啲咩香薰啊。即係嗰啲， 我都估你哋會諗呢樣， 所以我覺得太冇誠意。 我呢份有少少把鬼啊！ 我都從把鬼嘅路線出發。 我好耐都冇收到一個驚喜嘅禮物。 同埋同啱啱講完嗰個情景題嗰啲有啲關係。我呢個咧，我覺得聲音又係可以治療一個人嘅心靈，聽一啲聲好舒服咧。 佛經機 可以平靜， 唔使錢嘅。佛經機好多都 聽住 一個風鈴， 哇，好玩啊！呢、這個， 但係我頭先聽完你講嗰啲 玩啊， 一個風鈴聽住啲風嘅啫，一定係風啦、啊。呢個冇第二啲嘢掛喺度嘅時候，跟住佢嗰啲叮叮叮叮， 呢個唔係可以舒緩情緒，係令到我情緒更加緊張。 呢個可以令到你 peaceful 一啲，咪聽住一啲好。 你真系咁觉得？你成挂一晚，你话俾我听。 哇！因为我睇嗰啲日本， 呢个不得了啊！ 日本 算啦，你收埋啦，我呢个啦。 你个有咩？ 我呢个咧系行过啲旧式玩具铺买嘅，系俾人嗰啲咧过下手瘾嘅嘢嚟嘅。 哦，系咁揿嗰啲。 佢呢个系不断揭汽水盖咯。 好得意喎！ 系啊，咁佢咧应该下边系有个，即系你一揭咧，佢会有个生意 fat 出嚟就。咁样咯， 我明点解你话佢好多女仔围住佢， 系 我起码唔会送风铃俾人， 你太估到嘛，你要中意惊喜，呢、這个你一定 好惊喜， 惊仲多过喜， 你会唔会挂啊呢、這个？ 唔会， 打死都唔好挂， 我帮你谂， 我会挂翻公司咯， 我帮你谂下今年圣诞交换礼物送咩出啦。呢、這、一個， 有冇興趣交換翻啊？聖誕嘅時候我哋， 我哋搞翻就同女嘉賓交換禮物咁樣，你可以攞翻出嚟， 攞翻係風鈴出嚟， 試下掛喺公司咯， 係咯，掛喺公司咯， 轉運啊，可以啲。 拍有時你拍嘢拍到唔知幾點嘅話，佢無啦啦喺公司，你仲要嗰陣時通常都係啲工廠大廈，零， 咁咪舒服啊！ 正咯， 平靜下。姐姐可唔可以幫我玩個風鈴啊？ 你唔好幫佢加添一啲恐怖元素啊！佢本身唔係咁樣樣啊！我睇日本 呢、這個，我呢個唔係特別贏咯，但係呢個太出事了。 啊，好啦，我哋今日最後揀嘅係 都明顯啦，係嘛？ 好明顯，我諗住有一線生機啊！好明顯都係風鈴啦，咁有驚喜。 你究竟何來嘅自信，覺得仲有一線生機？ 冇啊，驚喜啊嘛！ 是不是可以开下 是是是开嚟玩 下开嚟玩下啦，听下嗰种声啦， 好自如， 听下两种声嘅分别啦，我哋一齐。哇咁人工嘅啲声， 系喎， 好似倒啤酒 似咩声？ 你有冇谂过，如果你摆喺公司台面，你咩都唔做，佢突然之间着咗，有个小朋友同你讲姐姐同我玩咧，你会唔会好惊？ 我决定一两个都摆翻公司， 呢个都 OK， 风铃。 哇，好惊啊呢、這个， 惊咩啫呢个？ 完啦好嘛？ 好啦，今日我哋多谢米露迪啦， 多谢， 希望你公司会出呢两样嘢啦。 身体发肤，不需爱护，不需要呵护，真得似乎，充当本身，彼此战俘。胸中大苦，关系重味，暧昧含糊。分享痛苦，彼此去辜负。所以斗杀，关起满户，一起彻底依附。先打再亲，爱薄然后维护。一直盲目享受残酷，意识模糊，笑着承认，喊着来辩护，沦落亦要。需要冷，只需要酷，将烂泥铺遍乎。美丽原是在裂缝中顽固，丧葬顽石崩压头裂，血色模糊，即间磨烂碎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教育界游行抗议政府漠视市民五大诉求，警方滥用武力。主办的教协宣布有22000人参加游行，队伍在黄色暴雨警告下起步，警方间歇性封路。教协会长冯伟华认为，警方在多个路段截龙是不必要，妨碍游行进度，亦都可能引起混乱。他又批评政府不单并没有以具体有效行动化解社会矛盾，反而用高度武力镇压和拘捕，希望透过游行守护下一代。他又说，教协暂时未有计划发动教师罢课，如果教师决定罢课，希望教育局和学校尊重。参加游行的黄先生说，在面对社会不公时候，老师不应该在课室内假装与世无争，亦都不应该回避立场，否则只会培育虚假的下一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被问到国泰航空两个管理层请辞会不会影响国际投资者的信心，他说不便评论个别公司人事变动，但认为家和万事兴，希望社会平静落嚟，聚焦搞好香港的社会、经济和民生，并且向外推广香港是安全地方，令百业逐步兴旺起来。陈茂波重申，政府日前推出一系列协助中小企和纾解民困的措施和修例风波无关，也都不是因为年轻人抗争政府才派糖，他希望社会尽快停止暴力。美国政府推进向台湾出售总值80亿美元的 F-16 战机计划，在台湾蔡英文总统认为将一定程度提升台湾空军战力和整体防卫能量，形容军购是为了防卫需求，钱都会花在刀口上，又说在足够自我防卫力量下才能够保证和平可以持续下去。蔡英文到台中市参观一间科技公司之后说，感谢美国行政部门采取正面态度，认为体现美国行政与国会机关根据台湾关系法让台湾有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早前证实，白宫已经决定将对台出售66架 F-16 战机的计划提交国会审查。 英国海外属地直布罗陀法官下令放行伊朗运油轮格雷斯一号一后一日后一日。美国司法部随即发出对运油轮的扣押令。美国当局说运油轮和所属船公司违反美国制裁令、诈骗、洗黑钱和支持恐怖主义等，下令没收运油轮上所有的石油以及美国一个银行户口的$99.5万。这个户口被指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商业联系的空壳公司有关。直布罗陀上个月4号在英国海军陆战队的协助下，将涉嫌违反欧盟制裁叙利亚的格雷斯一号扣押。直布罗陀政府其后接获伊朗的书面保证，说运油轮不会驶往受欧盟制裁令影响的国家之后，直布罗陀法官当地星期四下令释放，并拒绝美国政府提出继续扣押的要求。天气方面，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五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一啲封路啦，咁就係喺红磡区嗰边啦，因为有公众活动，现时介乎红磡南道至道德文街之间嘅红磡道，介乎顺丰街至道景云街之间嘅贵州街，同埋佛光街天桥去红磡方向呢都係暂时封闭㗎。咁现时啦，码头围道嘅车辆唔可以左转入去芜湖街，芜湖街东行嘅车辆亦都唔可以左转入去码头围道。咁另外啦，码头围道南行嘅车辆亦都不可以左转入去比利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包括是 E23、E23A、796X 和过海路线115都是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红磡一带。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系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城市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嘅时候应该多啲留意附近嘅长者同埋有需要人士，帮下佢哋安全慢过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男人嘅仪式你懂吗？ 完成分开的敬礼，残余的沧桑尽快洗，全身西装多么得体。戴上领呔交际，从头七天工作制，何来空间哭得彻底，卖力在新的岗位，过去了一刀剃。 阿 Cam 话好多男人包括佢自己遇上低谷匿埋喺屋企嘅时候呢，通常都唔会打理自己，唔会剃须嘅。但係终有一天要面对要行出个屋企，剃须仿佛就成为咗男人重新面对嘅一个仪式。作曲 Andrew Gilbert， 填词有林若玲，编曲柱振东，监制舒敏。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红雀立素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杰彤啊，你觉得我作为一个情人又点睇呢？ 志芬，识咗你咁耐，我都唔呃你啦。我觉得你唔完美，可接受，有改善空间。 识咗我咁多年，你终于觉得我可接受咧？ 喂，你有女朋友噶啦、哦？ 你谂多咗啦。我只不过系想喺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里边，同你讨论一下一直在身边嘅缘分。系、哦，你有冇故仔啊？ 我暂时手头上面有资料，星期六晚答你啊。 On a Saturday night。 耳台喐一喐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喂，你可唔可以帮我开咗佢啊？ 喂，做咩无端端饮红酒啊？你平时都唔饮酒嘅？ 唔系话适量嘅饮酒咧会对身体好嘅咩？ 酒精饮品里边嘅乙醇啊，同埋乙醇喺人体内嘅主要代谢物乙醛咧，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类嘅致癌物质噶。 吓？原来酒精是致癌物嚟噶， 系噶，有研究指出咧，饮酒可以引致口腔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同埋女性乳癌等等噶。 哇，系咁嘅话，咁我都系唔好饮，好过饮啦。 梗系啦。 均衡饮食2019， 健康香港在你手。 财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杰，今天财哥想同大家讨论一下，第一个中国人得到的诺贝尔奖到底是研究什么项目的呢？ 咁啊，李政道、杨振宁咧就1956年咧发表咗一篇论文，就叫做《弱相互作用中嘅乳秤守恒嘅质疑》啊吓，哇！呢篇就惊天动地嘅文章啦。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下午时间3:40，好啦， 阿伯好， 播一报天气先。 我哋唔系净系报 UV 啫咩？ 系啊， 紫外线指数4，强度属于中啊，3点钟为止啊。 仲有AQHI 都系以3点钟啊，最新 update 咧就系2低至到3低。 系、报埋下边嗰个啊。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嘅5点钟。 好啦，咁啊，大家留意天气啊，睇下转头会唔会有狂风骤雨啦。咁啊，我哋啱啱少年波胜与八宝一嘅嗰份嘅道具嘅概念图咧，就已经 upload 咗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噶啦 ，upload 咗啦，嗬？ 未啊，而家正紧。 咁啊， 俾大家睇下。 我嗰幅图咧就系、是、根据尹子龙大哥咧佢自己嘅社交平台嘅 icon 咧，我将 A4 纸咧。摆喺部电脑嗰度啊， 印住喺度， 托印出嚟啊， 冇错，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可以睇到咧，其实系画得佢非常之精美 嘅。我咩 caption 都唔打住，我净系 po 嗰张相先，等大家可以即时睇到，无论系 IG 同埋 Facebook。 究竟啊，如果大家攞张 A4 纸啊，印住尹子龙大哥，即系佢个电脑荧光幕喺下边，然后你咁样画，系会画到啲咩出嚟咧？ 龙哥哥， 龙哥哥， 呢个。我唔知龙哥哥见到会有咩心情，龙 哥哥会觉得都画得唔错，咁啊系咁啦，咁啊我哋而家听下今个礼拜推介啲咩啊？ 运动冰原啊，冰原啊，运动啊！ 今个星期运动冰团推介你啲咩呢？上两个星期就推介咗点样修剪自己啲鼻毛，今个星期呢继续啊系一啲易容嘅嘢，问下大家先，你一个星期会刷几多次牙呢？又或者你刷牙嘅时候系用咗啲咩嘅牙刷呢？系用一般嘅手动牙刷定系电动牙刷呢？今个星期呢我自己无啦啦喺屋企个柜嗰度抄翻一支呢好耐冇用嘅电动牙刷，然后呢就发现啊个感觉又几舒服㗎喎、哦。而且有一种唔识形容嘅感觉，唔知道你哋究竟系用电动牙刷多啊，定系手动牙刷呢？ 又或者用电动牙刷，究竟有冇啲咩要注意呢？今个星期笨毒兵团推介你嘅嘢就係要日日刷牙啦。笨毒兵团报告完毕。 你有冇用过呢啲电动牙刷呢？ 是有的，细个的时候有用过。细个觉得刷牙好闷，跟住阿妈就懒系买咗个电动牙刷，就有种半玩具的感觉。 系系系， 因为入咗电好似一哇，好似机械人咁啦。跟住之后我用过几次，我就冇再用过啦。个原因系因为我控制唔到佢，即系佢 总是震啊。 系啦，跟住同埋刷到好唔舒服啊，嗰种震。嗱，好似而家 noise work 嗰啲咁样，又系震咧。 佢真系，我真系俾佢吓亲嘅，大佬。 哇！大家听到啊，拉走音乐，推大啲支咪。呢个并唔系电动牙刷嘅音乐，呢个而系我哋直播室 隔篱直播室喺度装修紧嘅音乐嚟嘅， 都趁我哋今日嘅题目啦。讲开呢啲电动嘅嘢，系啦，就因为细个嘅时候佢震住咧，佢嗰个方向我控制唔到啊，令到我好唔舒服啊，甚至乎我可能就系想刷牙齿，跟住刷到上个牙肉嗰度咧会损啊，系各样呢一啲加埋一齐，令到我觉得我都系宁愿自己控制翻自己，所以我就冇再用呢个电动牙刷咯，所以我去到大个都冇用过啦，已经。 嗱，我刷牙咧有个问题嘅，第一个问题。就是好大力，咁其实太大力咧系唔好嘅。我有个 friend 咧，佢嘅爸爸咧都系有呢个嘅问题嘅，即系太大力刷牙，唔知点解系好大力咪咧先至觉得系会即系叫清洁到啦， 系干净啲啊嘛。 系啦，即系好似你捽地板咁，你觉得大力咁捽咧先至有用嘅。 系 咁，然后咧佢就出现咗一个问题啦，牙肉萎缩。由于太大力啊，咁佢就去睇牙医，当时嘅牙医就话俾佢听咧，就系由于你太大力，令到有个牙肉萎缩嘅问题。 嗯， 咁所以咧就叫我喂，你刷牙都小心啲啦，唔好太大力啦。好啦，呢度就衍生咗一个问题啦。首先电动牙刷，我抄翻出嚟嗰支咧系最平嘅嗰只电动牙刷，即系点样咧？系入电芯嘅。首先 好耐啦， 入电。 嗱，冇讲错嘢啊， 系啦，入电，我好有 feel， 无啦啦做下， 一入电跟住， 一入电就滋，后边有电钻啊！ 大家有幸同我哋一齐经历呢一刻啊， 好燥啊，唔知点解， 好啦，觉得有啲，好似你瞓紧觉会啲咩滋 咁啊！咁跟住个电动牙刷咧，就系你理论上系要轻轻咁样咁啱。咪少少力落去，令到佢嘅电动个牙刷头会喺呢个 齿毛 个 系咪啊？嗰度系牙刷刷毛， 牙刷刷毛， 刷毛 齿毛系另 一样嘢，刷毛，因为你嗰啲牙齿，对唔住啊，系牙刷嘅刷毛。你发翻嚟先，系啦，牙刷刷牙齿嘅嗰啲。嗰、那个特制嘅有长有短嘅嗰个铲毛系，你翻翻嚟啊！你继续讲啊！你 搞清楚， 铲毛 铲毛唔系你啱啱牙齿嘅齿毛两样嘢嚟，牙齿应该冇毛嘅 ，OK？ 冇嘅冇嘅， 好啦， 牙刷牙齿嗰啲铲毛， 咁如果你太大力咪落去咧？是会好伤嘅，咁所以而家出咗一啲咧，差唔多千几二千蚊一支嘅嗰啲电动牙刷，就是、如果你太大力嘅话咧，佢系会自动 stop 嘅。 系， 咁然后好啦，第二样嘢啦，咁即系如果我要就住啲力去刷牙啦，咁我觉得好似唔够彻底啊嗰件事，咁所以咧、哦，我而家有个好奇怪嘅做法，啱啱问咗一个问题，你一个星期刷几多次牙？ 一日两次，一个礼拜14啊。 系啦，我今个礼拜转咗用电动牙刷啦。我 系 刷咗21次牙噶， 即系一日有3次啊！ 系啦，一瞓醒用手动牙刷啦， 系 咁又临瞓前咧就用电动牙刷，即系懒得意咁样去捽下啦，捽完之后，好似唔系好干净， 都系要 跟住再用手动牙刷再刷多一次，所以我而家觉得我啲牙咧系非常咁洁净嘅，嗱系咪啊？ 唔系， 冇分别， 冇乜分别啊！但系你会唔会用嗰啲即系洗水啊？ 我有噶，我有噶，我有两三支喺屋企换嘅。咁有一支就系据说系蜂胶啦，咁就系话会令到佢入边一啲嘢唔知点样晾一晾口之后咧就会叫做清洁咗出嚟啦。咁有一支咧就系除口臭同埋牙周病啦。咁然后有一支咧就系草本嘅。咁就係濃縮嘅，咁就加水，咁然後仲有一支咧，就係喉嚨痛嘅時候嗰只咧，話有 唔知 咩有碘喺入邊， 即殺消 係啦，殺菌殺菌嗰只嘅，所以我有幾支嘅手口水嗰度嘅。 哦，咁啊，仲有一樣啦，這個、呢個咧應該都係細個你阿爸阿媽機會 keep 住啊，繼續啊。唔好停啊！停啊！佢差唔多有嗰啲揼牆嗰啲锤仔声。 啱啱有几下嘅，啱啱有几下嘅。 啊，呢个我整。另一个啦，就系牙线啊。 系系系， 你有冇用过牙线？ 牙线我有用过嘅，但系咧有两款嘅牙线啦，有一款就系真系一卷一饼咁样啦。咁另外一款咧系牙签头，即系一边系牙签，然后另外一个系一个弯月形，然后有条线拧住嘅，我就系用嗰只嘅。 哦， 咁用嗰只就间唔中撩下，由于我啲牙唔系生得好齐嘅，咁所以有啲位置会棘住一啲菜啦，或者尤其是有一款嘅嘢食，我系好少食嘅，而大部分嘅人都会食 肉松啊， 金菇肥牛。 哦， 我会摄住好多金菇喺啲牙缝嗰度嘅，咁所以我好唔喜欢食嘅。咁每次食完之后或者食完菜咧，我都要撩一撩嘅。咁所以其实喺牙嗰度我系清得几彻底嘅，某程度上。咁但系可能都系关细个，即系但系我嗰个问题就系我都仲系有好多蛀牙嘅原因。个医生或者个牙医就话，可能系我太中意食甜嘢啦，食太多甜嘢，所以令到我嘅牙就蛀得相对地严重啲嘅。 不过你而家补晒未啊啲牙？ 我有啲冇补到噶啦， 但系咩喺里边 系？系啊，上次同阿利君牙访问嘅时候都有提过，就 系 由于有啲蛀到，佢话其实都冇得搞噶啦，咁样就可能要净掹咗佢咯，反而系。 但系咩最惊就系咧，即系有时有啲譬如要同女嘉宾做访问咧，你都话我个口会有啲口气， 你口，但你嘅口气唔系关你嘅牙齿有问题，你嘅口气系你个肠胃有问题 ，feel 得到。但系嗰时个牙医都同我讲嘅，佢话就系我啲牙咧都烂咗，又系未补，佢叫我咧都要快啲处理，如果唔系咧一路蛀落去，迟啲好难搞啦，同埋咧可能会有味嘅。咁所以咧，因为你又讲我有阵味，有时我要访问女嘉宾咧。嗰、那个朝早咧，我硬系觉得自己个口咧，好似有浸嘢喺度，要谂方法令到佢走嘅。即系第一样嘢就我发现，原来我自己瞓醒如果唔食嘢啦，就咁净系饮咗水都好咧，个口嗰阵味都除唔到嘅。所以如果要访问嘉宾嗰朝咧，我一定要访问之前一定要食咗嘢先嘅。 嗯。 另外咧就系、是、会我有布朗都有一支噶，随身咧系嗰啲喷。嗰啲空氣清新嘅嘢啦，就噴落個口嗰度咯，即係噴幾下，等你嗰條脷咧，有時你覺得個口好臭嘅同時，你發覺條脷好似啲脷胎好似特別勁啊， 係係係 嗰種， 或者前一晚食完蒜蓉咯， 係啦，就係嗰啲感覺。 咁嗰個就喺個胃度供上嚟嘅問題啦，就同個口嗰個即係個清潔問題未掕上太大嘅 關係。但系咧就系咧，我就访问前我就要做呢一啲嘅各样嘢咯。 然后我今个礼拜再去睇嗰啲嘅电动牙刷啦，而家有啲咧去到8800几转啦。 哦，几系啦，8800几蚊。 但系咧，我以为好劲啦。我啱啱 search 咧，我嗰支最平嗰支电芯嘅电动牙刷，即系入电芯嗰只咧，都7000几转。咁即系其实8000几转唔系好高， 唔系差好多。 咁早排我啱啱就揾咗个咧消费者委员会都有做过调查啦。咁佢话吓。其实咧，真正影响你嘅牙齿洁净程度系你刷嘅姿势同埋个方法嘅，而唔代表电动牙刷嘅嗰个洁净程度咧系会比普通牙刷好嘅。甚至有啲位置，如果你用得唔啱嘅话咧，随时嗰个洁齿能力系更差嘅。 嗯， 所以其实系你嗰个叫手势点先系最啱咯。佢而家有啲咧系直情逆时针转啦、顺时针转啦、前后转啦，佢都会拣俾你嘅。咁而我睇啦，有啲牌子咧8000几转，你以为好劲啦，40000几转。佢都系40000几前后震动啦， 哇， 系啦，而转动嘅话咧， 擦脚板底要过瘾啊！ 转动如果以旋转咧，八千几转系最高嘅，前后震动咧四万转系最高嘅。暂时以佢提供嘅资料，咁、 哦、 所以就系啦，佢话冇证据显示电动牙刷系比普通牙刷更加容易损害呢个嘅牙肉嘅。咁但係都唔代表佢嘅潔淨能力係更高嘅， 高咯， 係啦。咁最緊要都係嗰個叫做你刷嘅方法係啱 咯，係啊。即係譬如嗰時牙醫教就隻牙向邊個方向生，你就向邊個方向刷咯。 係啊， 細個即係嗰啲門牙嗰啲，譬如前面咧。前面嗰啲你係左右刷噶嘛，咁啊牙醫就教你，佢向邊變生，你就向嗰個方向向上下刷咁 咯。最緊要個毛你都要揀啱咯，係究竟係軟毛，即係 soft 定係 hard？ 冇錯。 好啦，我問多次波食，究竟喺牙刷頭嗰、那個嗰啲毛啊，係叫咩毛咧？ 用嚟刷牙齒嘅刷毛。 好嘅。那天我話去卡拉 OK， 你答我好啊 OK， 點知你就放我飛。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的？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琴晚我去咗睇一个儿童音乐剧，主演嘅系我哋其中一位前导张文嘉。还记得当时他开了个礼物题目是要帮到他演戏，我和阿一咁巧都揀了块镜给他，笑到肚痛添啊。讲返正题，睇呢个音乐剧嘅时候有一个观察、哦、大人同小朋友嘅笑点真係好唔同㗎。大人呢就会笑嗰啲小演员啊好得意啦，好可爱啦，好哈碌。而小朋友呢就会笑一啲我哋大人已经认为好 old school， 又或者唔好笑嘅笑话。但其实谂翻转头，我哋细个咪又系会因为呢啲无聊嘢嚟笑，例如无聊到有个同学喺你隔篱放屁，你都忍唔住笑佢丑怪。只不过我哋人大咗，经历又多咗，一件事要令你有感觉，难度自然提高啦，又多枷锁，又多负担。都未必好愿意去表达自己嘅情绪同感觉。所以我哋成日话做小朋友系最开心嘅。今日我就希望用呢一首嘅儿歌带大家做返三分零钟嘅小朋友啦。 呢首歌叫咩名啊？ 寻晚只狗仔叫啦，但唔知点解佢 有一句系寻晚表姐， 寻晚啊表姐佢又点样叫？儿歌嚟嘅人哋，点解？即系前面都系啲动物啦，点解无端端将表姐归你落去动物，仲要问表姐点样叫？ 我听下，我哋听下下个礼拜嘅 trailer。 Katrina， 作为一位化妆师，你觉得阿一最需要执边度咧？ 应该系个粉底啦，要搽翻，因为皮肤都会有少少暗疮印啊，咁样可能个粉底要厚翻少少就会遮到啦。 Hello， 我是 Katrina， 一个化妆师。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下个星期嘉宾是一位化妆师 Katrina 嘅， 冇错冇错冇错， 几靓女嘅。寻晚啊，化妆师啊，点样化？ 我几激，你系讲点样化啫？ 点样化啫？听下点睇波醒啊！ Katrina， 你作为一位化妆师，你觉得波成最需要执的地方是哪里？ 嘴咯，因为嘴比较干一点，那就可能要擦多一点润唇膏，滋润饭比较 dry。 Hello， 我是 Katrina， 一个化妆师。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下星期有化妆师 Katrina， 转头有寻常事啊，点样做？ 做啊，有啊，的身又点样做？ 磨呢点样叫？拜拜。